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海浪，草原，沙漠，美食，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或是在做梦。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无论旅行还是日常生活，活在此刻很重要。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我们的旅行又要出发咯。今天会去往哪里呢？依然是斯里兰卡，我们会开启一日游，打开任意门，随意的穿梭。 爱是对是错都有理由，别动不动说天长地久，下一刻会如何，谁能肯定会如你所求，以后的事以后才烦忧，时间它不停留，爱着爱在这一刻，满怀期待时刻在等待，不如享受现在。 就活在此刻，忘掉不快乐。张韶涵身上的那种快乐感和那种能量值啊，是毋庸多言的，非常的厉害。那这首活在此刻呢，也是充满着满满的动力和一股满满的精神支撑。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张韶涵在201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张韶涵安卓大张》当中。对于一个歌手而言呢，大部分一辈子只会出一张同名专辑，所以这张同名专辑呢，会反映出这位歌手自己的审美啊，自己的喜好和自己当时最想传达出来的这样一个状态。同名专辑往往都可以最代表个人。在第八张个人专辑的时候，为什么成为了张韶涵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呢？因为那个时候恰巧是他入行以来第一张由自己全权负责、全权打造、全权做主的唱片，也可以说这张唱片是他最了解自己，也是最本尊的自己的一个样貌。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呢，我们也说过了，继续前往斯里兰卡。 这是一个被佛法浸润的国度，曾经战乱，但是莲花依旧盛开。斯里兰卡呢，曾经被誉为是印度洋上的一颗眼泪。在2013年的时候呢，还曾经被著名的孤独星球 Lonely Planet 杂志评选为年度首选的旅游目的地。斯里兰卡曾经被叫做西兰，现在被叫做斯里兰卡。越来越多的人说，斯里兰卡是人的一生当中必去一次的唯美国度，也有越来越多去过的人去完之后说还想再回到这里。为什么？或许就是因为这里有太多让人流连忘返的景色。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打开任意门，在斯里兰卡当中我们任意的穿梭，不局限于某一个城市，不受困于某一处景点，想到哪儿，想要去哪里，我们就打开这扇门通往那里。希望这趟旅行是喜剧收场。 我不是好演员，才笑着却掉泪，亲爱的别内疚，和平分手好过难堪牵手，爱原来变淡，味道会变酸，小的遗憾还算喜剧收场。虽然我们的家跟当初的想象不一样，没有人变坏，是时间太快，才爱到一半就到感谢一样。我是个好演员，把脆弱都遮掩，亲爱的我接受与我分手，只是不能牵手，爱原来变淡，味道会变酸，小小的遗憾还算喜剧收场。虽然我们的家跟当初的想象一样。 扎心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杨丞琳《双城记》当中的喜剧收场。时间会让两个人相识，时间会让两个人相爱，时间呢，可能也会让两个人渐行渐远。这首歌曲当中呢，仿佛就展现出了两个人，他们的之间发生了怎样的故事。而这样的故事，或许都会有我们身上的点点滴滴。OK, 收一下情绪，接下来呢，我们到斯里兰卡去做一下最美的火车线路。提到斯里兰卡，很多人都会想到它最美的火车线。斯里兰卡被很多的旅游杂志誉为是拥有着世界最美火车线的国家。其中最美的两条线，一段呢是漂浮在大海之上的海上火车，真的是在海上哟。这条线呢叫做加勒海上线，有着就像是宫崎骏《千与千寻》电影当中一般的梦幻场景。另一段呢是穿梭在康提庄园的高山火车。高山火车呢也是世界上最慢的火车之一了，在茶乡当中缓缓穿行的火车慢到像是要睡着一般，而此刻我们就像是坐上了星际旅行，在时光当中不断的穿梭。这个穿梭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比如说，哎，各位，前方有女儿国。 苦难我细心，何 女儿国的故事深入人心。今年过年的时候，有一部电影叫做《西游记女儿国》上映，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女儿国》，也是这个影片的主题曲，来自于张靓颖和李荣浩的共同演唱。这首歌曲呢，也是他们两个人的第一次合作。歌曲当中我们可以听到李荣浩磁性的嗓音，将唐僧的内心独白可以说是娓娓道来的，而张靓颖高亢纯粹的声线呢，更是诠释出了一个勇敢寻爱的女王形象。两位的这次合作可以说是非常的美和非常的凄美啊。刚才我们在斯里兰卡坐了最美的火车，也感受了最慢的高山火车，接下来来到斯里兰卡，要感受的是人与自然最和谐的共处，大象孤儿院。是的，大象幼儿园呢是象群最集中的驻扎点。斯里兰卡赶象人呢，把他们从岸上一个个驱赶到小溪当中去洗澡。此刻我们可以看到成百头的大象成群结队的在小溪当中尽情的玩耍，午后的阳光散落在大象的皮肤之上，我们可以看到大象的皮肤斑驳有序的质感。当然你再往前看几头大象，它们互相用鼻子吸水，然后往对方的身上去喷水。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跟小象玩，也可以看大象之间的嬉戏，整个状态嗨到不得了。阿妹张惠妹嗨咖， 现在气氛正傻，没人想要回家，姐哥姐妹在哪，我来出去检查，不需要再挣扎，计划跟不上变化，天亮后的高压真是人间蒸发。嘿、hey, 谁还在演路人甲，没看到全世界已经嗨到炸，我的场子你最好听话，真没有感觉，保证是独立家，这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干个嗨咖，保证是独家，这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保证是独家，这有什么好尴尬，不信你不想要疯一下，你的闷骚闷到快爆炸，不用怕我陪你当个嗨咖， 快乐不快乐无关风格不风格，张惠妹的嗨咖。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此刻我们眼前出现的是大象和小象之间亲昵的戏水。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阿妹2011年的专辑《你在看我吗》当中。这张专辑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阿妹经手参与的每一项的细节，比如说从选歌、制作、编曲、录音、混音，一直到取得母带任何一处 vocal 的换气音、收放，编曲的乐器配置，何时的时候该推出来，何时又该收手，阿妹都是全程的亲力亲为。在录制这张专辑的时候呢，阿妹经常是在半夜三四点的时候还在录音室奋战当中。听完嗨咖，接下来我们要去看另外一个还挺有意思的项目，全世界最牛的钓鱼方式——加勒高跷渔夫。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在2009年的《孤独星球旅游者》这本手册的封面当中呢，曾经刊登过这样的一张照片。照片当中有一个海边钓鱼者，在斯里兰卡祖祖辈辈都采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捕鱼方式。曾经渔夫们穷得买不起船，就发明了踩着高跷去捕鱼这样的一种方式。而这样的方式呢，分分钟就能够让他们钓上不少的鱼，所以这样的踩着高跷捕鱼的方式呢，也被称为是世界上最牛的钓鱼方式。而即便到今天，我们到斯里兰卡依然是可以看到这样的方式的。即使天气突然变脸，但是海钓人依然独立在傲然的大海当中。有些人说钓鱼要等很久，不太懂他们的乐趣所在。 是我们不懂黑，直到水被淹没到眼前。有时我们不懂夜，直到天被洒下光线。绽放的光芒，无声的吟唱，漂浮在每个心上。绽放的模样，平静的枝桠在水面倒映上。我们不懂这星辰是陪伴一个人，从深夜到浮沉，吞没的到所有的灵魂都冰冷，想着 我们不懂的事情有很多，你不懂钓鱼的乐趣，有些人还不懂你的快乐点。 我们不懂黑，直到水被淹没到眼前。有时我们不懂夜，直到天被洒下了光线。绽放的光芒，无声的吟唱，在每个心上，所有绽放的模样，平静的枝桠在水面倒映上。我不懂这星辰是陪伴一个人，从深夜到浮沉，吞没的到所有的灵魂。

著名作家、书画家张宝瑞《百魁图画展》昨天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此次展出的100幅姿态各异、栩栩如生的钟馗画作，全都无偿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展览同时展出了张宝瑞的20多部长篇小说，根据他的原著改编的电视剧音像作品等。展览为期10天，免费向公众开放。创伤正在愈合，李向阳状态主义绘画展正在798举办。本次展览主要展出李向阳最新创作的黑色和红色系列抽象作品，这两类作品构成了色彩上的强烈对比，也显示出不同文化趣味之间巨大的差异。与其说李向阳把中西两种截然不同的艺术精神融为一体，不如说他呈现了中西两种难以调和的艺术趣味间的冲突。作为北京民生现代美术馆2018年首个大展，艺术家邱志杰的《秋祝上元灯彩计划》日前正式亮相，这是邱志杰《上元灯彩》系列展的终结篇。《上元灯彩图》描绘了明代南京地区元宵节时的各色人等和热闹气氛，邱志杰用当代的眼光重新解读这一明代城市的社会风俗化，从中提炼出中国文化的隐秘信息。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11:33，我们继续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此刻我们看到的是非常美的星空，有非常多漂亮的星星，有回忆，有感动。 一颗独自望

bed.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Look what you just made me do. T.S. Taylor Swift 参与到作词作曲并演唱的 Look What You Made Me Do 这首歌曲呢，是她的 Reputation 当中发行的第一首新歌。还记得吗？在去年八月份的时候，这首新歌刚一推出就立刻掀起了诸多的波澜呀，也是创造了很多的记录。比如说这首歌曲让 Taylor Swift 成为了2017年第一位凭借单曲在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德国、法国、加拿大等99国 iTunes 实时榜登顶的女艺人。记录呢有很多很多，包括这首歌曲的 MV 当中，当时呢也是有很多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解读。 OK， 不知道这样的一张专辑在明年的格莱美当中会有怎样的一个表现。来到斯里兰卡，接下来我们继续要去狮子岩当中看一看。狮子岩呢，也是全世界最为叹为观止的空中宫殿。来狮子岩看什么？一块巨大的石头。听起来非常的费解啊，为什么要看一块巨大的石头？这是一座空中宫殿，重复的花纹和古老的智慧会让你叹为观止的。而且呢，爬上它或者是俯瞰它，都是属于勇敢者的游戏。各位知道吗？截止到2012年为止，斯里兰卡共有八大世界遗产，狮子岩只是其中的一项。你费了很大的力气爬到了狮子岩当中，俯瞰整座城市，俯瞰斯里兰卡的美景，可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有点私心哦。 的人不了解我的泪，我也不原谅你的美，让我体会这个世界真的有十全十美，却无所谓后悔。会妥协的人不明白我自卑，就像我不容许我气馁。我真的以为要感动最完美的玫瑰，如果要奉献我眼泪，除了你谁都不能给。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我一路的追，滴泪却不面目 我还能爱谁？ 林夕为许志安量身打造的歌词《我还能爱谁》，这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许志安被忽略的一首好歌之一了。好，见过你的美，我还能爱谁？延续着这样的一种美好，我们接下来继续的去见证一下斯里兰卡其他的美景。比如说，斯里兰卡有着长达1340公里的海岸线，在加勒古城的附近有被评为世界12大海滩之一的乌拿瓦图纳海滩。这里啊，浓缩了斯里兰卡海滩的精华。此刻印度洋的日出日落走在我们身旁，静静的我们在沙滩上好好的享受一段美好细腻的时光。一首说散就散让大家感受到了那种痛，也让很多人认识了 JC。 下面这首依然来自于他。 何必责怪爱情世界不公平，怪说怪两人之间总有一个太清醒，走得多冷静，分得多和平，好像被风吹散那么轻，想幸福就不应该太聪明，不可能将对方分清，太厌倦在你要开口前推测回忆，每次都是我赢。会慵懒当作理由，可听来特别像借口，想怎样我都会接受，如果不爱我不用陪我走，情愿做你的好朋友，情愿不让你觉得愧疚，就不牵手也不放手，没有做到对你不恨也不爱，虚伪的把你现任朋友也不爱，这阴谋谁看得出来，要寂寞到底才够痛快，错都错在我习惯了太坦白，也需要为你变得不像自己更可爱，我就赖着不离开，要你看清楚我到底有多快，何必在乎哪一个先说出口，至少我撑到现在还能得到你问候，想你那时候你在意足够，何必对身份那么讲究，把幸福当作漂浮星气球，不可能永远在你手，我们都有权利去守候或向前走，这感情多自由，你会用可听来特别像借口，想怎样我都会接受，如果不爱我不用陪我走，情愿做你的好朋友，情愿你不用觉得愧疚，就不牵手也不放手，没有做到对你不恨也不爱，虚伪的扮演你的现任朋友也不爱，这阴谋谁看得出来，要寂寞到底才够痛快，错就错在我习惯了太坦白，也需要为你变得不像自己更可爱，我就赖着不离开，要你看清楚我到底有多快，没必要拐弯抹角，只付出多一点我相信我的好，最后你总会知道，没有做到对你不恨也不爱，虚伪的扮演你的现任朋友也不爱，这阴谋谁看得出来，要寂寞到底所以等待，错都错在我习惯了太坦白，也需要为你变得不像自己更可爱，我到底有多坏。 很多人在听完说散就散之后觉得那首歌曲非常的伤，包括那样的感情状态也不是很多人想要的，此刻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可能会更加的伤。我们还是做朋友吧，从这一句话开始呢 你可能就会从现任的女友或者是现任的男友变成了现任朋友。而这首歌曲呢就叫做现任朋友，来自于同样说散就散的创作者 JC 他的演唱。两个人的生活变成了一个人的寂寞，你们之间早就没有了爱情的感觉，剩下的只有说不出的种种的无奈。如果有这样的状态的话，不妨让自己休息一下，切换一下心境，来到一个国家当中去好好的随意的去放松一下自己。比如说在斯里兰卡，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美景，让自己的心渐渐的沉下来，想一些事儿。 总认为这个世界没有我无所谓，这样的感觉或许从以前就在，努力独自面对，倔强的以为没人能体会我这孤独的伤悲，就别抱紧我，别安慰我，就放弃我，让我继续坠落。爱是什么颜色，模糊了，忘记了，似乎爱曾与我擦肩，却不曾逗留，也从不属于我。 作词作曲编曲并演唱的《坠落》这首歌曲呢，是一首对白式的创作。汤雅蔡健雅说呢，自己在创作时候的状态呢，是自己跟自己去对谈对话，直面内心的黑暗面。比如说这样的歌词，孤独的自我有难以愈合的伤口，最普通的羡慕与嫉妒，明明看得见光，却想要一直躲在黑暗里。对于蔡健雅来说呢，这首歌曲包括这首歌曲所在的专辑《天使与魔鬼的对话》，在感情上都是挖掘他心里最深的。